第七课，早上九点去 KTV。 对话一， 月美，你要去哪里？ 去 KTV 唱歌。我和朋友九点二十分在大安 KTV 见面。 早上九点去 KTV？为什么？ 从早上七点到中午十二点最便宜，要不要一起去？ 我想去，可是我得去银行，下次吧。 好啊，下次你一定要来，我想听你唱歌。 没问题。对了，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吃饭？ 后天我有空，你呢？ 我也有空，后天晚上七点怎么样？ 好啊，再见。